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埋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 城寨见。 發翻啲回鄉證咧，俾嗰班泛民咧，包括咧何俊仁啦，同埋呢個李卓人等人咧，我覺得就為時已晚啦。OK， 為時已晚即係第一、路二，原來何俊仁咧已經65歲啊，攞長者卡噶啦。咁第二咧就話呢兩件咧，就係立法會議員，而家兩個咧都冇做立法會議員，一個咧就話係退休，另外一個係選唔到嘅，咁根本就亦都係冇權嘅。咁俾佢咧就來時已晚。老二，咁但係咧，講開個老字咧，就依個尋日咧就阿黃光亞就讚啊梁振英，我讀俾你聽啊，阿夫子， 黃毅 ，年輕有為，愛國愛港，依個中共外交部長黃毅就咁樣讚啊梁振英嘅，喂，有咩玄機啊？年輕有為， 嗱， 梁振英而家㗎，有啲人可能唔知，62歲， 嗱，先。好快講一講你正話講嗰個話過咗廟啦，俾翻啲回鄉證嗰、那個， 你俾翻去都冇乜影響力啦。 就我所採訪啊，其實呢個建議係13年前已經有人提㗎啦。 13年， 當時係2003年啊，七一大遊行之後啊，嚇咁啊， 即係想緩和局勢， 國內就派好多陰差大臣啦，成100多個落嚟，即係話收風啊，研究點解成50萬人上街啊咁樣。咁咧就。當時有人跟他們建議，就說你整天就一刀切下來，一邊是建制，一邊是泛民，其實這件事是大錯特錯的，周恩來那時的統戰政策都不是這樣的啦，是吧？所以呢應該就是一邊是激進泛民，一邊是建制加溫和泛民，但是當時他北京的鬥爭思維很強嘛，是吧？他覺得你們不聽話，我們要創造既定事實，讓你知道一國先於兩制，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港人治港是愛國者治港，跟住50年不變就冇咗啦，記唔記得2003年之後冇咗嘅？ 冇提。 跟住唔係三權分立，係行政主導。喂，我記得好清楚噶呢啲嘢。好啦，喺嗰陣時咧，呢、這個意見佢唔聽咯。到而家咧，佢睇到香港人個反彈，甚至上港獨嘅意識開始冒咗出嚟啦。咁樣有冇得發展就唔知啦。咁佢覺得。哇，唔係喎，真係13年前提嗰個意見，一邊係激進泛民，一邊係建制加溫和泛民，咁正啱嘅喎。咁但係遲咗13年啦，跟住大家都話嗰陣時同佢提呢個意見嗰個人啊，就話哦，又驗證一句説話啦，係乜嘢啊？叫做嘔心瀝血，中間兩個字又唔見咗嘅，變咗嘔血，係咪嘔血啊？係嘛？嗱，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佢好多嘢咧都係過咗秒嘅。好啦，第二樣嘢就回應你之後講個問題，王毅話梁振英年青有為喎、咁樣，我可以話呢啲係官場裏邊嘅典型官話。點解咧？幾個原因嘅。第一，喂梁振英啊，出下一屆唔係佢啊。但他最少都做特首做到明年6月30日嘛，還有半年，如果你這個時候踩他，那未來半年他不就還變成跛腳鴨，還難管治，是吧？這個是現實需要來的嘛，你無論你不讓他連任都好，你都要捧住這塊木頭的嘛， 即是什麼呢？即是說你預測 現實主義咯， 即係話呢啲咁嘅説話上到去北京呢、就個個都 一定係咁噶嘛，一定係咁噶嘛。嗱，所以我話呢啲係官話嚟嘅。第二，喂， 如果你而家馬上就因為梁振英哇出現咁多問題啊，建制派都唔妥佢啊，跟住你就要講一啲扁佢嘅説話，喂，即時效果係點啊？是輻射到其他建制派那裡、 哦、那跟著那半年建制派就根本難以管治了， 不是建制派就說、哦、你現在已經不看梁振英了，我更加不聽他說。第二建制派會吐死狐悲的嘛，因為大家都是執行阿爺那套東西，梁振英只是執行過了龍一，然後呢阿爺你真的將他變成隱形眼鏡、啊、我的比喻來的、 嗯、 隱形眼鏡就是用完即棄嘛、 嗯 啊、喂那他是這樣，那我呢我以後會不會怎樣？你會令到更加多建制也相同嘛，其他建制派會即刻就說，咦，要有一個高速公路開快車的理論，什麼來的？大家知道高速公路開快車呢，大家都開百幾米、二百米的時候， 你 要同他前面呢要保持距離嘛，如果前面一剎車你就撞死咯。所以如果是這樣，建制派和中央貌合神離保持距離，喂，阿爺不是還怕？所以他一定要保住梁振英的聲譽，是吧？這個是穩住他的內部的軍心，所以這個第二個需要了。好了，第三個是什麼呢？第三個大家看到梁振英的政策實際上是北京的政策來的嘛，只不過是他哇， 如果你不天真的話，夫子這句說話、如果你不天真的話，梁振英執行是北京的政策、 就是了、即是說 有欠 北京落80分，他又落到100分以至200分，過了龍了，後來北京都受傷了，是吧？即是喂，大家都知道梁振英背後扯緊線個係你啊嘛，爺啊嘛，咁所以如果北京鬧梁振英或者貶低佢嘅，咪間接鬧翻自己，係嘛？你一拳打埋個波度，個波彈翻轉同埋打埋你度。 不敢，共產黨否打到國在人，即係我唔出奇。 所以佢就話咧， 不過驚影響其他建制派啫。 嗱，我只係講咗兩個原因啦。第三個原因就話，你而家咁樣打佢，即係唔俾面佢，或者即係某啲説話暗示你都係踩緊佢，或者以後唔睇佢嘅。咁間接係講翻北京嘅政策錯咗咯。而而家梁振英唔尋求連任。他間接是做了另外一種護主有功的、就是他幫北京揹了一鑊嘛。那在這個問題上面北京還要踩他，是不是有傷官場倫理啊？ 哦，這 樣啊。所以他一定是說回這些說話，你見王毅也好，梁振英見親各個部委都將他捧到上天的，這個是需要來的嘛。好了，第四樣東西是最重要的，大家看回中國的官場文化，左譬如梁振英現在，或者以至極左，喂，左不是一種罪來的，更不是死罪，只是一種錯來的，只是一種錯來的，左只是一種工作上、方法上、處理上的錯，而右呢，才是路線上、方向的錯，所以大家只可以，只願意犯左的錯。錯了之後呢，你只需要即刻啊，我錯了啦，我跟住呢就係、是、誠心懺悔，跟新嘅政策做嘢，你就即刻可以過關㗎啦，可以繼續飛黃騰達㗎。 咁即係冇吸收歷史嘅教訓啦。 你咪又用正常人嘅嘢諗嘢咯， 繼續重複。 係咁㗎嘛，中國共產黨未走出呢個怪圈㗎嘛，係嘛？嗱，所以我就話啦，喺咁嘅環境之下，喂，真係上面唔會鬧㗎喎。即係點去鬧梁振英啫，係嘛？所以大家知道中國嘅政治文化個深層次，就係體現我只係想講嗰句啦。而家係成個封建王朝嘅管治模式與意識，嚇同現代化文明、民主自由嘅需求嘅碰撞嚟噶嘛？我都話呢個過程係避免唔到嘅。大家都話啊，希望快快脆脆過咗去啦。但係大家諗下，如果講有民主意識到而家，近代啊，係從梁康梁嚇戊戌維新嗰陣時開始，中間經歷咗幾多個啊？經歷咗孫中山啦，嚇推翻滿清啦，跟住北洋軍閥嗰段期間有袁世凱有張勳復辟啦，咁跟住有北伐戰爭啦，跟住先至有所謂民國政府啦，以前係北洋軍閥嘅民國啊嘛，咁跟住共產黨啊推翻國民黨嚇，共產黨當時都提民主噶。但是問題是政權一逆手，他不受制約的時候，他不是腐敗，跟著他又做霸王，所以這個歷史是一個即是浪來的，或者是怪圈來的，我們想很快過，但是現實告訴我們，我們要有足夠的耐性。 你睇得用耐性咧呢個字咧就係好好聽嘅。有人會講啦，就話係一個宿命。 唔緊要， 宿命 唔緊要。我成日點睇呢啲問題咧？我就話我唔會去計較或者唔會同人搏究竟乜乜乜乜乜。我個重點放喺點做嘅啫。 OK， 我咁耐我都係咁噶。 嗱，不如咁啦，阿潘子係講到呢度啦，即係大家都好想即係你講到點解而家冇個真命天子，即係喺可以喺個霧霾之中現身，起碼睇到少少，睇到個剪影啊！而家大家都係喺度估，不過我都好想知道你對即係嗰幾位疑似候選人，你一定識一定了解有啲乜嘢 comment？ 冇 冇 comment？ 冇點解咧？啊，點解咧？嗱，第一所謂認識咧，咁。人哋話我認識你老鼠咩？ 就係你欠啫。 雖然咁啊有不同程度嘅交往啦嚇，咁但係我覺得係兩個世界嘅人嚟嘅喎，係嘛？咁第二嗱，所以我唔會高攀嘅。 我知道你唔會高攀。 第二，如果我去 comment 啲人啊，即係就啦嘛，個客觀效果，你一係就幫咗邊個，一係就。就係踩咗邊個？嗱，我唔係話哦驚有啲咩嘅評論乜乜乜乜，而係話你如果係咁咧，你咪即係俾共產黨個遊戲啊捲咗去咯，係嘛？我其實而家重點就係我唔係重視邊個啊當選啊，我係重視個制度可唔可以改啫，係嘛？嗱，你咁樣去跳出俾佢。扯咗埋一啲核心， 制度改就好難喎。 嚟， 制度改好難啊！ 唔係啊，我贊同你講個難， 係， 但係我從來又有另外一句説話，正因為有難，先至會有人。我會將呢一個即係所謂啊爭取民主嘅過程，我會睇成一個多棒接力賽。好多人話：，唉，你又自我安慰啦，多棒跑幾多棒啊？我冇辦法答你。可能好多棒，肯定就唔係四棒。個個人都想啊，我衝線嗰棒，我威咯，係嘛？但係我唔知幾時嚟，所以我個重點就係話，我走好我自己呢一棒，然之後我將個棒交咗俾下一代。咁如果我呢棒走唔好，跌咗棒嘅，即係意味住咧好難好遠，然之後先至有人走到衝線嗰棒。嗱，我重點喺呢度。咁所以我一定會係難噶，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對於呢個難咧，我會覺得真係我就唔係咁怕難。咁而且咧，我再睇翻中國民間嗰個變化，我成日好多時候咧，啲朋友同我講起嘅 民間就嗱，你呢個呢， 我 以前有聽過，但係咧舊年咧，即係習近平當政之，即係習近平呢幾年咧係倒退，包括舊年2009， 唔怕嘅， 拉咗咁多個律師， 因為大家你係睇一點啊嘛， 係啊， 我會喺一點嘅問題上，我亦都睇到好多個面 ，OK， 我唔係寄託將個希望寄託喺官嗰度，我係將個。希望寄託在民間那裡，如果大家對民間都沒有希望，你又什麼事都不要做了，因為你只是對自己都沒有希望嘛。我這麼多年我從來不會的，因為我看到民間的變化已經不聽你共產黨的之笛了。那你又什麼時候才由量變到質變呢？我看到個軌跡是在變的，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更闊的問題了。所以放在眼前來說，我為什麼我經常說我要走好這一棒，我這一棒呢就是說每個人可以按照你自己本身的能力意願選擇去走你自己不同的路的， 包括你自己， 我自己呢， 所以 呢都經歷了很多個不同的階段，所以我就說大家不要說互相排斥， 有些可以講出嚟，即係對住個鏡頭，對住個麥講出嚟。有些咧唔係好方便講出嚟，係咪因為喺咁嘅環境之下，呢、這個 backdrop 之下，你搖身變成咗小説作家咧？嗱，依個夫子咧， 唔能夠講係作家。 評論之後咧，佢原來係最近寫小説嘅。嗱，呢本啊，你講個，喂，有啲咩嘢因素搞到你嗱時事評論你都唔寫嘅，要搞到寫小 説，我又有寫， 都唔會寫出嚟嘅。啊， 我又有寫噶嚇嗱。 你又要用小說方式，有時用啲隱喻，大家 可以睇、 好似明，好似唔明。 我正話所講嘅， 就是我咁耐我都是兩句說話，互借東風，進退有道。 嚇、 嗯，乜嘢時候進，咩時候退，大家聽起嚟好像很虛無縹緲。無論點都好咧，任何嘢都是在實力上面過渡的，你自己能夠做到幾多少，或者你的實力去到邊度？我的意思不是話啊，我要有做特首的實力，係我正話所講，每個人因應佢自己本身的能力、興趣、意願，做自己的選擇。你覺得啊，我是即係只是想做一介庶民，安居樂業嘅啫，都得。你可以選擇呢個角色。 哦，咁如果你有實力嘅話， 你只要關心，係你有關鍵時候，哦，你話去遊行或者表達，你甚至打個電話去電台表達啊，有啲咩風煙節目網台，你都係一個你嘅貢獻。嗱，所以我完全唔睇低一分一毫嘅力量嘅。我個人咧，好多時候咧，我都話我唔知幸運定係唔幸運。我由六。由我開始識嘢，跟住到我成個嘅工作啊、人生啊、變化等等咧，好多大事件我都有經歷嚇。嗱、啊，如果你話以我經歷嘅，我十三歲，1967年左派暴動， 係 我第一次聞催淚彈就係嗰陣時啦嚇。咁、啊、我嗰陣時唔係一般嘅，即係唔係參與得好深，但係我畢竟咧，我嗰陣時都有參與嚇、啊，只不過係所謂小鬼隊。我又不是去到掟炸彈那些、啊、所以跟同齡人、啊那個、經歷有不同的。跟住80年代初鄧小平講一國兩制，當時我服務那個機構呢， 人民匯報， 就已經即係我有份幫手 去採訪的、嗯、即係有時候聽傳達、啊、等等、雖然我未必是他哋重用的人，但是呢我都開始介入去採訪。跟住中英談判嘅調我過英國嘅喎，我係跟實曬大使館中英會談啊，同英國議員啊、戴卓爾夫人啊、Jeffrey Howe 我都成日在嗰陣時都有採訪嘅嚇。咁、 嗯 啊、跟住起草基本法嘅時候，佢調我去北京喎。嗰陣時同港澳辦啊、魯平啊等等，耐唔中都即係都會有聽下啲傳達啊之類，即係知道成個過程係點走過嚟。跟住六四嚇、啊，跟住。 你離開咗，離開咗文匯報 兩樣嘢，離開咗 就嗱，依個我哋 嚇，因為點解咧？呢一個成個過程啊，就俾我一個好大嘅啟示，即係話我唔知幸運定唔幸運，呢啲主要同香港好有關係嘅歷史咧，我都有經歷。咁而透過呢啲嘅事件咧，我唔單止係睇到件事，我仲睇到事嘅背後好多嘅你話。背後的決策啊，同埋反映咗嘅人性，好多事件嘅。咁所以我後來發覺，我一直都有寫評論，我到今時今日我都有。 我知道有寫評論，不過你寫少少，近兩年嘅事，係啦。 因為點解咧？我後來發覺我啲評論咧，好可能係某一個階層或者關心或者即係評論界，即係或者即係關心中國啊，關心香港啊，咁咧。就一來就係呢個群體啦，就好難去接觸到年青人嘅群體嘅。第二評論咧，好可能年青人都覺得誒、老餅嚟㗎啦，呢啲乜乜。咁所以我覺得係透過一啲文學或者文藝嘅形式，係另外一種去同佢哋接觸咧，可能效果更好。嗱，所以咧我開始嘗試啦。咁我就首先寫咗呢一本啊，呢本《肉肉勞勞肉》。咁大家都話：哇，夫子，你寫鹹濕小説啦？ 係啦，冇錯。 哇，個名咁 即係啦，肉望。 哇，大家咁我話唔係，我呢個講肉奴咧係指欲望的奴隸。喂，你政治權利啊，你要擦鞋取得飛黃騰達，你都係一種欲望。咁如果你係成為欲望嘅奴隸咧，你就一定會進入欲望嘅奴役啊，係咁解啊嘛。咁所以咧呢本書啊，我有一個副題就係。香港當代官場現形記 哦原來所謂官是指港府官員還是呢個中派駐香港 幹部？我裏邊我少稍稍唔係賣廣告啊，稍稍講講，我係從80年代中英談判嘅時候 ，OK， 當時我喺英國，香港幾多人擦鞋嘅走到嗰邊。攬住英國就話：你千祈唔好將香港交翻俾共產黨，共產黨壞人嚟㗎，共產黨唔乜乜乜鬧到共產黨幾慘啊！嚇、啊， 當時 我真的看得很清楚的、啊、但是呢 當英國放棄他們的時候呢，他們就立刻去北京、啊、又要洗底，洗底很難的嘛、啊、你又港英漁業怎樣洗底呢、啊、所以當時想了很多辦法，我們正常人是想不到的，他想了。咁我當時採訪嘅時候好多呢類嘅實例，跟住到香港回歸啦，跟住到上一屆特首選舉啊，我一直寫到2012年，成個官場裏邊嗰啲擦鞋文化。嗱，呢本書已經再版啦， 哦， 再版啦， okay， 多謝大家嚇。 咁、啊啊、第二本呢、 啊，所以咧、嗯，我裏邊我唔係單單揭秘，我係睇啊點解人類啊係會咁嘅，其中有好多人性啊好好嘅嚇，仁愛真善，但又有好多人性咧。是很值得鬧的。所以這裡 我當時我用一種小說的形式寫出來。 好，跟著呢、啊、做一本。 跟著呢、我先講完這本。這本呢就叫《人性密碼678914》、 啊、解一下為什麼用呢、 啊、一看呢大家就不知道，不過有跟進香港情況的來說，立刻看到67 暴動 50年了，明年、啊 嗯、 大家記住明年這個浪是很大的，因為有兩種不同的力量，一批就是當年的被港英政府壓的 左仔， 他們覺得很不值，所以他們要申冤 部分而已。 那出來了，明年他們會很多動作、另外一個呢就是香港一般老百姓就是被左派暴動累了嘛，所以當時我有經歷的裡面很多人性的故事，包括怎樣扭曲人性，譬如說當時很多人放，即有些人放炸彈，後來捉的了嘛，咁冇咩人放咯，到到最後點咧？揾自己嘅親人去，結果唔話俾佢聽係炸彈嚟嘅。 係， 咁我話喂，後來知道我炸死咗點啊？切，炸死咗沙石嚟啫，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啊嘛！喂，嗰陣時個思想教育可以係扭曲到咁嘅，結果後來呢個人醒咗嘅，嚇佢遠離左派嘅，嚇到到最後咧有兩段愛情故事添嘅，真人真事啊！咁跟住八九，大家知道六四 啦、 啊。我喺北京，我冇一日離開過，因為當時我係長住北京嘅，子彈喺我頭頂度飛，咇咇聲啊聽到嘅、啊、所以我啲頭髮可能俾啲子彈飛曬。 咁、啊啊、多年都 講少啫， 27年都生唔翻啊！ 呢個講少，但係我嗰陣時真係，我成個過程，而且我嗰陣時我唔係一般嘅採訪。 嗯， 某個程度上我也是被捲進去的，很簡單，最初期我看到那個形勢不是那麼緊張的，其實學生可以跟官方對話，而當時官方是趙紫陽主政的，他們也都希望緩和件事，所以第一批學生跟官方接觸當時我安排的、 嗯、 那怎知後來呢就宮廷鬥爭，於是到發展到後來鎮壓。 好，這個關於宮廷鬥爭我們稍後再講。第三、跟著14呢， 14雨傘運動2014、 okay？ 所以三個事件我有親身經歷的，我就將它用小說的形式寫出來，希望對比到幾樣東西、啊、大家去冷靜的觀察。另外這個來講呢，危城狠言，這個不是小說來的，這個是雨傘運動的總結來的、 啊、 我就分了兩個部分， 即是你雨傘運動， 一個就是雨傘運動每一日的過程裡面和背後，包括為什麼會有87個催淚彈，為什麼那個對話是這麼困難，到了最後是某一些不是香港的人在關鍵的時候起到關鍵作用，令到到了最後強硬路線不可以落實。而這本書的後半段呢，我就是將2003年北京開始對香港政策的改變一直寫到2014、 okay？ 所以這個就是評論來的，所以我不是說單單想推 出這本書，但是有機會拿去看一下、啊啊、夫子聽我這麼說多、我估呢就、我有些心噏的，聽你這麼說、即如果是香港官場的是這樣，大陸官場都是這樣、但是呢、有反面有正面，嗱，呢節剩翻時間唔係好多，你可唔可以講俾佢聽喺呢個過程裡面有啲乜嘢人性光輝嘅故事？簡單啲講過俾我聽下。 好，就講翻呢個89年。89年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啦，係好衝撞，尤其是後來鎮壓。當時香港人有批人咧就上去呢、這個支援嘅。 李卓人有份啊。 總之好多人。咁、咧，當時未鎮壓之前，中國開放啊嘛。 咁所以國內嗰班體制內嘅人咧，佢哋都同情學生嘅，所以嗰陣時有公安學校啊，有法院嘅人企出嚟舉住牌支持學生嘅喎。 嗯。 咁當時咧有一個人，呢、這個可以講嘅，因為我本書裏邊都有寫嘅，就係喬石，有一個近身嘅人，我裏邊寫成係佢嘅翻譯。啊，咁實際上唔係翻譯嚟嘅，但係係佢身邊嘅人嚟嘅嚇。 明白。 咁咧，因為佢嗰陣時咧，可以接觸好多去到廣場接觸到香港人民主派嘅。咁國內嗰個女嘅，香港嗰個男嘅。咁喺個大時代裏邊咧，而且嗰陣時成個幾月喎，咁係有一段感情故事嘅。咁但係鎮壓咗之後，大家就諗下，喂，一個係領導人身邊嘅人，一個係香港嘅所謂反對派。咁樣發生感情，可唔可以發展落去啊？宮廷政治就話俾你聽唔可以。咁但係情之所至啊，嗰、那個女仔咧就同喬石講：係啊，識咗一個咁樣嘅人，大家真係喺大時代裏邊咧係有一個感情嘅發展。結果喬石鬧佢：點可以㗎？你係我身邊嘅，你知道宮廷裏邊咁多乜乜乜乜，所以喬石將佢軟禁兩年，無端端。好啦，軟禁咗之後咧。 係。 咁、那個女仔就覺得 軟禁即係冇法治啦。 佢覺得心灰意冷啦，於是同香港嘅男仔講：唔好等我啦，嚇、嗯！咁、啊、經過咗兩年咗之後，有個人同佢講就話：你唔得啦，你要走啦，你唔走你唔掂噶啦。 軟禁嘅時候話俾佢聽，係 兩年啦。 嗯。 咁跟住走去邊咧？全中國都係共產黨控制嘅，只能夠走嚟香港。但係走嚟香港咧，第一你要有個單程證，第二你嚟到香港，你揾唔揾翻翻個男仔先？個男仔喺度等緊你先。嗱，好人性嘅呢啲嘢嚇。咁、結果咧，到最後佢攞到一攞到個單程證。 係。 咁大家你諗下，邊個人敢同喬石作對？咧，冇人噶嘛。當時只有兩個人，一個就係鄧小平，一個江澤民。邊個仲敢同喬石作對啊？到到最後，敢同喬石作對嗰個人。就是喬石啦，係點解咧？喬石後來即係放翻個消息出嚟啊，就同佢哋講：喺中國宮廷政治裏邊，我先要殺咗你，等人冇人注意你，所以要軟禁你，要你面壁，大家都唔知道你嘅存在，我先就可以救你。點解喬石會救佢咧？就是、因為喬石當年佢娶個老婆啊，都係國民黨陳布雷 係 嗰個侄女嚟噶嘛。嚇、啊！佢都知道，即係感情同黨性啊，係有衝突噶嘛。 即係封建王朝並冇結束，冇結束。只不過而家嗰班人咧著住西裝， 仲關鍵咧，嗰、那個女仔落到嚟，佢點揾個男仔？揾唔到噶嘛。同埋個男仔咪等緊佢啦。咁所以咧，佢只能夠揾佢當年幫佢傳話嗰個人。 係。 咁後來揾翻啦，到到最後個男仔真係等緊佢。 哇！ 點解咧？嗱，有少少巧妙㗎，有少少巧妙㗎。那個巧妙就在於。幫佢傳話嗰個人中間加咗三個字，個女仔嗌佢唔好等我啦。個傳話嗰個人加咗三個字，就話兩年內唔好等佢啦。 話邊個咁好心啊？ 話兩年內， 邊個咁有智慧睇到？ 因為點解咧？佢知道宮廷規矩，面壁兩年噶嘛，跟住考驗你哋係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啊嘛，所以加咗呢幾個字內。大家你之後跟住問啊。邊個同佢咁有心啊？咁大家亦都會問啦、啊。喂，點解我會咁清楚成個過程啊？ 點解啊？我唔知點解，不過你可唔可以講？還是 我裏邊已經寫咗啦。 嗯， 幫佢傳馬嗰個人就係劉瑞兆啊。所以點解我可以寫到呢啲人性出嚟啊？政治可以扭曲人性，人性同樣可以抗拒政治扭曲。呢、這個就係我要帶出嚟嘅 message 啦。 只要你有意志。 嚇、啊， 係要講意志， 所以 大部分 點解我要用小説形式寫，係嘛？我唔係單單推銷本書，我真係好想大家睇到幾個大運動，即係激進啊錯嘅嘢咧，唔好再重複。人性裏邊咧有兩段啊，好黑濕、黑君永心嘅人性嘅故事啊，嗰啲愛情故事啊，係可以唔好俾政治扭曲嘅。 如果你有堅毅的意志、有信心啦，仲、有一樣嘢，話之老土都咁講，係緣分。 很多嘢都是說的。 咁為進在己啦。 但 anyway， 你又做了一件好事咯。咁你都你係喺好通透中共的情況之下個 system， 啲人的心態，你才可以做到呢件好事。嗱咁啦，我哋唞陣先，翻嚟我哋講另外一個話題。